但每天闷闷不乐，好像裁判正在举牌。他长得太高，他被罚下场，下的不是拍球场，而是世俗的眼光。找不到男友，范丘平含羞，通向幸福终点站的车，他一票难求。面对镜子，他想的只是自杀。瞄到报纸小广告，问他还想死吗？最新的技术能帮你聚骨，把无痛从普通到零封的玉树，决定着自主，不再苦，把衣服穿上，裤子套上，把门出，还得借钱问叔叔。可手术看似成功，放弃擅长的腾空，加倍伤口的疼痛。三个月后拆开绷带，他却站不起，再不见他夺冠后的笑容，他已残疾。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它就发生在你我左右，人和人之间却不知面具下的谁在作秀。外表的美是否能回掩那心灵的走漏？ 他不太愉快，相貌平平，面试中被另一个他取代。他要去修改自己的面容的留白，填充不可思议如天空，自己的变动后美丽又性感。换了内衣，他对比后近看，但竟然在夜晚他孤单被践踏着，带着的付出因唯美的面纱。他变得更美，走到哪都有人随，可为这种唯美却错成了丑恶咒，连做梦也透彻被羞涩，又被泪刻画美的可怕。 That's not the shape of her heart。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它就发生在你我左右，人和人之间却不知面具下的谁在作秀。外表的美是否能回掩那心灵的走漏？ 指甲没了颜色吗？可以用油渍。面容没了光泽吗？可以用模糊。身材没了性感吗？填充来 修补。 心没了形状吗？用何来救赎？透过外表用何来救赎？新的形状，美丽的救赎。 请问你对自己什么地方不满意？ 五官、身材、甚至肤色的质地。 胡扯，但为了钱我可不舍。 嘿、hey, 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做的异常独特。 Good, that's cool, just do it。 普通人这世界真是奇妙，携你一游。有人忘年轻漂亮，还有的想被接受。 点头，心灵美是谎言，人人都懂。美丽是最强大的武器，人尽相同。干嘛自己找？这不要来就隆乳。 表面上的风光，内心却充满了痛苦。 我不在乎，医生还不开始手术。 Why, let's do it。想用硅胶还是浆糊？ 浆糊？难道你像我啊？浆糊？ 倒点浆糊，摸起来才够舒服。 男人知道不会吐，把人间凶器出炉。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，它就发生在你我左右。人和人之间却不知面具下的谁在作秀。外表的美是否能回掩那心灵的走漏？ Maybe so, maybe no。